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97集。他是真的很喜欢他呀。偌大的宫里，只他待他最好。他家里人只当他是摇钱树，寄来信十有八九是要银子。主子们只当他是奴婢，便是太后娘娘于他而言也是高高在上的主子，分毫不能僭越。只有他，他和他一样，他们都是深深宫禁里的两个孤单的人儿。他以为他们可以互相温暖，可谁能料到，原来他从来不曾走进他的心。他含着泪，望着夏侯烈。 瞧，你是个男人，可你也爱他。 喜欢一个人，是什么样的感觉？ 夏侯烈问他。朱夏侧着头笑道： 大约是欢喜的感觉吧。总觉得这辈子吃了那么多苦，受了那么多伤，都是为了遇见他。遇见他，苦不苦了，伤不痛了，这辈子都欢喜了。 这一次，夏侯烈沉默了很久，他一直分不清亲人和爱人的区别。司徒锦说，喜欢是温暖，朱夏说是欢喜。可是和亲人相守，难道就没有这些感觉吗？沈觉于他到底是什么人呢？他想，这份欢喜他也尝到了的，可他不一样，他觉得他不只吃了一辈子的苦，他一定吃了很多辈子的苦，才能遇见沈觉这样好的人。他按住自己的心口，他的心在腔子里一下一下地跳动，那里藏了一个哀霜般的少年的影子，是他密不可说的珍宝。他忽然明白了，沈觉于他是亲人，也是爱人。他爱他，所以他想和他成为亲人，这一辈子永不分离。那一瞬间，他忽然尝到了爱的滋味，那是他24年来头一回，心口酸酸痒痒，说不出是甜还是麻，可这滋味令人甘愿沉溺，永不回头。朱夏惨淡地笑了笑。 可惜，我遇错了人。我的欢喜里含着刀子，我吞下去，是自寻死路。 夏侯恋收敛的心神，低声说道： 你是个好姑娘，希望下辈子你不要再看错人。 他低下头擦了擦眼泪。 杀了我吧，夏侯兄弟，你说的对，你不能信我，娘娘说到底是我的主子，若我活着，定然要替娘娘讨一个公道。杀了我，一切就都结束了。 夏侯烈没再言声，垂下眼睫，缓缓抽刀，刀身反射着烛光，在阴暗的牢房中闪烁不定。夏侯烈说道： 姑娘，一路好走。 朱夏凄惨地笑起来。 娘娘已经先去了吗？ 嗯，半个时辰前走的。 好，若我脚程快一些，说不定还能赶上娘娘一道儿走。 朱夏整了整仪容，将散乱的发丝拨到耳后，深吸了一口气，面朝夏侯烈，跪直身体，扬起脖子，闭起眼睛。灯火勾勒出他的眉眼， 那一刻，他忽然有一种惊心动魄的美感。夏侯恋双手举起刀，墙上映着他们的影子，一人举刀，一人跪立，而后刀影一闪，殷红的鲜血溅上石墙，女人的头颅滚落在地，发髻依然一丝不苟，金钗的光芒在光下闪闪烁烁，像一个精致的傀儡。他望着朱夏的头颅呆了一阵，收刀离开牢房，带着满身血走出宗人府。司徒锦立在斜阳下等他，他默不吭声地走过去，司徒锦把自己的披风借给他。 你打算如何和督主说？ 司徒锦说道。 因戴先生的缘故，督主或许并不会同意杀他。 我必须杀。 夏侯恋按着腰间的雁翎刀，抬目望向天边，红日西沉，残阳如血，天际一片血红，仿佛刚刚交过战的沙场。 你还记得徐若仪状告督主的时候说的话吗？ 司徒锦回忆道。 论其罪，当五马分尸，抛尸市井，曝尸百日，全尸其肉。 曝尸市井，全尸其肉。 夏侯恋说道。 是我母亲的死状。 司徒锦愣了愣，他想起那个刺客，很多年前他和他在皇宫里交过手，那个时候他17岁，年纪虽然轻，可也算得上是风雪刀的高手，但他面对那个妖魔般的刺客的时候，仿佛是一只令人宰割的鸡，鸡无还手之力。司徒锦明白了，看见自己的母亲横尸街头，那样的场景终其一生也无法忘怀吧。这个叫夏侯恋的男人心里藏着一道深可见骨的疤，他绝不能让他最后的至亲至爱重蹈伽罗罗的覆辙，为此就算毁了他自己也在所不惜。夏侯恋去沈府问沈觉在不在，莲香说沈觉进宫了，也是小皇帝那边还没有交代，沈觉少不得去安抚一番。天已昏沉，月亮现出一个微弱的影子，枯树的枝桠映在天幕上，像青瓷上伸展的裂纹。家家户户都歇息了，街面的商铺关了门，连流浪狗都回窝了。夏侯恋在空空落落的街上走了一会儿，想沈觉。沈觉是一年到头都忙得脚不沾地的，旁人有的休息他没有，皇帝能去报房游乐，他还得坐在监理司里批红。夏侯恋想起沈觉离开戴家的时候失魂落魄的模样，旁人难过了伤心了还能歇歇喘口气，可沈觉不能，他还得换上一副云淡风轻的笑脸去宫里应付形形色色的人。夏侯恋心疼他，可没有法子，他只有刀，只会杀人，其余的他帮不了他。夏侯恋去了趟东厂问茄兰的消息，四房说没寻摸到什么可疑人物，池燕和唐时期也没有新的消息。有人确实在平凉府看到过长得像池燕的人，可那是池燕失踪前的消息，唐时期更是没影。唐门的探子传信过来，说唐时期没有回过唐门。 说实话，朔北那地界荒凉得很，遍地雪原，他要是在山上遇见暴风雪还能生还，那真是菩萨显灵啊。 司房为难地说。夏侯恋点点头，说知道了。他明白司房的意思，其实他也没抱太大希望，只是不甘心罢了。这几天都绷着神经，他觉得累了，转身离开，径直回了家。他没有买仆役，独身住着。三进三出的院子，只有会客的堂屋和睡觉的后屋开着门，其余屋子都上了锁。天气冷了，偌大的院子里透着一股荒凉气儿。 没有一点烟火味儿。他懒得做饭，直接在井边上冲了个凉水澡，把衣裳搭在肩头，赤裸着半身回屋睡觉。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